关要过，自古是清官最让人难受。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，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，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。